的心要明月来回交接，爱在月下向往你发如雪，等待了眼泪，我等待苍老了谁沉醉微醺的岁月。 两邀月依然憔悴，我举杯打翻前世会，惹尘埃是非，怨自觉，几番轮回，你锁眉，哭红颜换不回。纵然今生已经珍贵，我爱不灭。繁华如山，千冬流水，我只取一。 心底如此的熟悉，缤纷的世界里幻想有我有你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，不同的颜色融合在一起，这感觉没有距离，我们在一起。温暖的心，未来每一天我们会更珍惜。

the fire still burns within me, within me. 주 안 들이다, 주 안 들이다, 주 안 들이다. 하늘을 두드려 은항산 唱这首歌只为你， 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受伤